江充字次倩，赵国邯郸人也。充本名齐，有女弟善古琴歌舞，嫁之赵太子丹。其得幸于敬肃王为上客，久之，太子疑其，以己阴私告王，与其武，使力逐捕其，不得，收系其父兄，暗宴皆弃世。其遂绝继王，西入关，更名充。亦却告太子丹与同产子即王后宫奸乱，交通郡国豪华，公飘为奸，力不能尽。书奏天子怒，遣使者赵郡发力卒为赵王公，收捕太子丹，一系魏郡赵玉，与廷尉杂志法治死。赵王彭祖弟一母兄也，上书送太子罪，言充不讨小臣，苟为奸伪，激怒圣朝，欲取弊于万圣，以复私怨，后虽烹海，既犹不悔。臣愿选从赵国勇敢士，从军击匈奴，极尽死力以赎丹罪。上不许，敬拜赵太子。初，充召见犬台公，自请愿以所长披服冠献上，上许之。充亦杀胡丹衣，屈居后垂教书，冠丹喜不摇冠，非何之英。充为人魁岸，容貌甚壮，抵望见而异之，谓左右曰：燕赵故多奇事。既至前，问以当世正事，赏悦之。充因自请愿使匈奴，召问其状，充对曰：因变质疑，以敌为师，是不可欲图。上以充为业者，使匈奴还，拜为直指绣衣使者，督三府盗贼，尽察于耻，贵戚近臣躲奢见。充皆举合，奏请没入车马，令身带北军击匈奴，奏可。充即遗书光禄勋中黄门，待明近臣侍中，诸当议北军者，移合门卫，禁止无令得出入宫殿。于是贵戚子弟惶恐，皆见上叩头求哀，愿得入前赎罪。上许之，两个以至次书前北军，凡数千万。上以充忠直，奉法不阿，所言重义。充出，逢馆陶长公主行迟道中，充呵问之。公主曰：有太后诏。充曰：独公主得行，车骑皆不得，进何莫入关。后充从上甘泉，逢太子家时，乘车马行迟道中。充以主力，太子闻之，使人谢充曰：非爱车马，诚不欲令上闻之，以教斥无素者，为将军宽之。充不听，遂白奏。上曰：人臣当如是矣，大见信用，威震京师，天为水衡都尉，宗族之友， 多得其利者，久之作法免。会杨陵朱安氏告丞相公孙贺子太仆敬升为巫蛊氏，连及杨时朱义公主，贺父子皆作朱，语在贺传。后上姓甘泉疾病，充见上年老，恐宴驾后为太子所诛，因事为奸，奏言上级遂在巫蛊。于是上以充为使者至巫蛊，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，卜蛊及夜辞，是鬼染巫另有处，则收捕验制，烧铁钱镯，抢符之，民转乡巫以巫蛊，立者何以大逆无道，作而死者前后数万人。是时上春秋高，以左右皆为蛊助祖，有与无莫敢送其冤者。充既知上意，因言宫中有蛊器，先至后宫西姓夫人，以次及皇后，遂掘蛊于太子宫，得同牧人。太子惧，不能自明，收充自临斩之，骂曰：赵鲁乱乃国王父子不足也，乃父乱无父子也。太子由是遂败，语在立元传。后武帝知充有诈，移充三族。